两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衣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瑞，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北京的天儿这两天据说下雨哈。 你这第一句不应该跟大家伙说想我没呀？ 啊，这估计是 好多人真的特想你，咱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念叨你呢。 不可能， 真的，师傅不相信呢。 不话说回来了，有些事儿吧就可以念叨念叨， 啊， 有些事儿呢就别老念叨。比如马上要过节了 啊， 你是不是被人家念叨？哎呀，来我们家串门呗，给我买点东西 啊？ 有没有这种事情？ 哪有这样的朋友？那你说人家召唤你去家里串门， 啊， 你好意思空手去吗？ 对啊，尤其是见一些老人 啊， 长辈、 嗯， 可能你肯定不能空手去，啊， 这是礼节。 哎，但是有些礼节就有点招人烦了。比如说，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这微信朋友圈里边玩起了月饼红包，你知道吗？ 什么叫月饼红包啊？ 你发2块钱红包给我呗。 啊， 这个反正发完红包之后可能还继续连着转啊，这个看自己能收到多少好朋友的红包啊，显得有人缘呗。这个有一位朋友说了，以往也就是过年回家的时候给小辈儿发个红包图个好彩头， 是 自从这微信红包火了之后，时不时的你说就有些朋友啊，这朋友还得两说着啊，有的是真朋友，有的就是号称是朋友， 就少了前面俩字， 啊， 酒肉。 嗨，你那微信朋友圈里边的人都是朋友吗？ 啊，也有不大认识 的吧，以各种各样的名义索要红包。 嗯， 有一位白领刘先生就说了，说从节日送红包到节日讨红包，人家是送，正好上赶着去要，虽然说这金额不大吧，但是积少成多呀，给不给总是觉得有点添堵， 给吧， 嗯， 给都给少添堵，不给吧， 啊， 自己心里也觉得好像面子上过不去。 哎呀，蔡女士，有一位姓蔡的女士有点窝火，真是有点无语 啊。 昨天我一朋友居然给我发微信说，感情有多深，就看我给他发的微信红包的金额有多少。 那你怎么不给我发呀？我回问他一句。 本来就不是多么亲密的关系， 嗯， 啊，金额多少竟然还成了衡量朋友之间友谊的标准， 这还明码标价。 哎呀，原来是说你喝酒哈，你咱俩感情深一口闷，现如今发红包也感情深，给个红包，这都哪跟哪儿啊？ 就是呀， 啊，蔡女士，您别说，人家也特别聪明，急中生智，人家直接回了一条。姑娘，你是被盗号了吧？原来是个姑娘要红包。这个蔡女士说，实在想不出来该怎么回应。 嗯， 你说不理人家吧，怕得罪朋友；你说真发个红包吧，到底发多少合适呢？就假装以为他的号被盗了。 啊 啊！市民黄先生说对这种讨要红包的人，心情好那就顺手发一个，更多的时候就全当没看见， 哦， 啊，装没看见，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心情，尤其是特别反感一些得寸进尺的人， 嗯， 没完没了的要， 那是有一点。 哎呀，不过也有些讨红包经历的人却说，其实我们就是觉得好玩啊，你看的脸一脸无辜，或者说呢，想讨要一个红包呢，这种比较轻松俏皮的方式呢，跟一些平时没怎么联系，半年都想不起来对方是谁， 嗯， 这样说说话啊，就是没事 这叫 搭个茶搭个扇， 勾的不太合适，这个词用的不太好，是吧？ 聊骚那更不合适。 没话搭了话啊，这回倒好，没钱搭了个红包。 那为什么不主动给人送红包，干嘛要红包啊？ 送红包这不是显得啊？ 这理由还是牵强， 对吧？大学生小雪就跟记者说，说快到中秋了，想试探一个心仪的男孩是不是对他有好感。于是呢，在微信里边向他索要月饼红包。哎，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所有说的这些理由当中最靠谱的一个， 唯一说得过去的， 是吧？你现在的女生都开始，哎呀，北京这个城市好像女生 慎言啊，不能一棒打死一群人。 是是是，尽管对于这种讨要红包这件事呢，每个人有各种不同的想法，少数人表示理解，并且坚信朋友们只是在开玩笑，活跃一下气氛啊。但是这两天有调查结果显示说，多数市民还是认为微信乞讨要红包实在是惹人烦。 这已经上升到乞讨这程度了。 哎、实际上，中秋节讨要红包呢，买个月饼吃，只是众多讨要红包类型当中的捷径版啊。这个微信红包的乞讨大军，逢节就出动啊！情人节说您大家想买个玫瑰花啊，儿童节说装嫩卖萌，哎呀我买个玩具，你等着马上到来的11月11号啊，俗称光棍节。哎呦，这个安抚一下寂寞的单身，这单身还成狗，这是什么词儿？这就是网络词汇啊。除此之外，各种扮可怜的，最穷的时候到了，是朋友给我发5块，是亲人的给我发8块啊。您不愿意玩就算了，我也就这么试试，看谁真正在乎我。 他还开始先傲娇了。 合着前半句听着还挺好听，后半句成还这叫绑架是吧？ 要挟。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什么给我发1块钱，我就告诉你我在你在我心里的印象啊。这个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只要人人赞助我1点钱，我就可以出去耍。这都是 这当众筹了、 哎、众筹真有不嫌自己脸大的哈。 我就想说那个你这动物节去了，这个青年节是儿童节，你想要玩具想要花、跟你爹妈张嘴要啊，对吧？你爹妈、你要好意思啃老女去要，那爹妈愿意给、我们管不着。那不能把所有人都当成你爹你妈呀， 实在是招人烦，是吧？这种做法实在是过分。今天要不然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招人烦的事儿。 好啊，这是一个吐槽大会。 我们这个传递的希望的是更多的正能量、啊。 对， 您对这些招人烦的事儿呢，更多的是这个斥责啊，这个鞭策啊 啊。 当然了，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说说那些我们应该改进的地方。 对，知道了哪些事招人烦，咱知道咱就不做了呗、对吧？ 安这位朋友说了，感情深发红包，你怎么不给我发呀？对这种人就直接拉黑。 这话说的在理。 关键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吧，就这种人还变着时间，有的时候凌晨1点睡得正香的时候，你手机响了， 叮咚， 结果发现，哎呀，给我发个红包吧。发什么发？直接拉黑！ 你谁呀？ 啊、 真是不合适。 就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说还行，这个倒好，大夜里的实在是过分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招人烦的事儿啊！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短信呢可以发送到10628821888，微信呢您可以找一下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啊，或者找我们汉字是据说也能找着， 能找着 是吧？都可以期待着您和我们保持互动吧。 说完了穷疯了那些人的事儿、我们再说说这个，哎呀，这钱多的没地儿花。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跟前几年相比啊，天价月饼等奢华礼品在柜台上基本上找不着了。 那是， 这市场上主要都是200到400块钱的平价礼盒。但是很多酒店的商场啊，这个什么接受礼品定制，那价格可不便宜。 多少钱呢？ 据说啊，北京金融街一家5星级酒店工作人员啊，听说记者要买高端礼盒的时候 啊， 就向记者展示了多款不公开售卖的酒类礼盒和礼篮， 私自的啊， 就是 VIP， 你偷偷不叫偷偷的，这个独享尊荣啊，这个、 放不到台面上的， 是这意思。那销售人员说，月饼礼盒您可以选择搭配啊。您可以搭配红酒啊，这每瓶价格也能挑5-600块钱到19800，您随便选。 酒是主打的，月饼是饶的，是吧？ 吃月饼配红酒，这什么吃法呢，是吧？记者采访也发现啊，有一些送礼的人千方百计的就那个跟有关规定打擦边球，小心翼翼的在买送报账这些环节不留痕迹。说那些公款送礼的怎么报销啊？啊，记者就在暗访当中发现，为了给节礼采购人员提供报账便利，一些销售机构啊，在发票上做文章。 怎么做？ 比方说啊，这某卖螃蟹的销售人员说啊，发票内容可以随便看成 办公用品耗材， 螃蟹开成办公用品。 对，宣武门某商场的工作人员说啊，买成购物卡的发票啊，你可以按需开具。只要是我们这商场里能卖的商品种类，你说吧，都能给你开。 这肯定办公用品也能开呗。 那耗材、劳保用品估计也行。 所以我们觉得在这儿还是想提醒，逢年过节，尽管我们也是只能说说哈，还是希望您。慎言啊，慎做，该收手时候收手，是吧？ 对 啊，这些招老百姓烦的事儿还是少做，对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招人烦的事儿，您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博万博新说了，招人烦的事儿多呀。 嗯， 我抽烟，很多人都烦啊，自己也烦啊。 上回我记得说那个屡教不改的事儿，博万博新举的也是这个，我抽烟，我自己就是屡教不改，特别可爱。 还好自己意识到不得好啊。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靠自己毅力不行的话，您可以这个去戒烟门诊， 听听健康北京。 对，健康北京经常会在一些地方说说戒烟门诊，因为有些药物的方式，比如说胳膊上贴个这个膏药啊，小膏药啊，然后呢，另外呢，可以吃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口香糖啊，都能够解决这个烟瘾的问题。 一己之力办不到，咱大家伙一起帮你。 哎，没错。哎呀，别说，今儿还真得说个跟健康北京有关的话题啊，这个。咱们大家知道挂号，上医院挂号有很多种方式，你比如说去装稿，早上起排队啊，您从2点钟开始排啊，早上起2点钟排，大概早上起来的时候能排上。 嗨，那这 还有一种方式呢，是预约。预约有两种办法，一个是呢在网上啊，网上能够查；另外一种办法呢是打114。打114和网上性质差不多。9月22号啊，家住丰台区的屈女士就向记者说了，她想给孩子预约北京市儿童医院口腔科的门诊，但是呢，打114的时候呢，告知说近期的号源都没了，约完了， 挂不上了。 哎，接线员向屈女士建议说：“你这样，你早点打进来可能会排上。”而口腔科排队预约号最早的时间是凌晨4点。 哎，那是够早的 啊！这总比上医院凌晨4点时候强啊！打电话呀， 那守着电话，那得瞪着眼睛啊！ 记住了啊，别挂，打通了之后别挂。屈女士啊，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经历的人。众多网友反映，一些热门科室需要提前几个小时打电话排队。但是也未必能一下一准能约上。有一位网友说了，说他提前1个多小时排队预约协和医院妇科的专家号，但是最后也没约上。而电话费啊，别挂不是吗？电话费都已经购买一个号子了， 跟黄牛买 啊。可见不是，就是正常的号 啊， 正常的号。专家号那才卖多少钱呢，是吧？另外一位网友小张在微博上晒他去年电话挂号的经历，说最长的一个电话记录给114打的哈，这个贴出了一个手机截图，图上显示通话时间为10小时57分22秒。 哎呦，这半天过去了。 这要拿手机，那有10个小时，您那电池撑得下来吗？ 手机都烫手。 哎呀，昨天凌晨4点15分，记者也试试。也打了114预约一下北京儿童医院口腔科门诊号，进入列队之后啊，凌晨4点15分啊，被告知您排在第6位 啊，就这前面已经有5个人了。 哎呀，然后听筒里边就开始放音乐，哎，每隔10分钟左右就会有语音提示，对不起，目前正值业务高峰，请您耐心等待。 那不能挂呀，接着打。 哎呀，每隔1小时，记者就用其他号码拨打114询问这个队伍排队人数。5点半的时候前边6个，6点半的时候前边7个，7点半的时候。啊，前边增长到11个了。截止到下午1点50分，啊，医院放号前的10分钟，被告知已经有33位用户在排队了。 就这还在放号之前的10分钟。 哎，是啊，这有一位微博网友说了，说拨打114预约电话之后啊，被告知要不要挂断电话进行排队，结果等了几个小时之后啊，不仅这队没排上，还被收了50多块钱电话费， 还跟着操心着急。 啊，另外一位网友曾经发帖说自己是一位准妈妈，怀孕嘛。为了每个月一次的产检，凌晨12点打了2个小时的114预约挂号，都没成功接入。早上起6点再打114的时候，被告知号已经挂满了， 着急。 更让他气愤的是，打114电话的时候，这话费还被扣了70块钱。你比如说刚才不是记者打了一个凌晨4点多钟啊，拨打这个儿童医院挂号吗？ 第6名嘛哈。 别说到下午2点的时候真预约成功了，期间一共经历了9小时50分钟啊，因为使用的是固话，北京市内的固话。哎呀，问问联通吧，联通说前3分钟收取2.2毛，之后每分钟收取1.1毛， 记者给算了一笔账，这通9小时50分钟的电话一共收取了64.79元。 哎呦， 但是如果您要是打手机，这话费肯定比这些数字高多了。所以有市民说了，说114挂号呢原本是便民的，带有公益性质的措施，但是现在超过10个小时的战线排队和按照市话费用收取的费用，这种哎呀利民活动有点变味儿啊。有市民说，说能不能缩短一下提前拨号的时间，从提前10个小时变成提前5个小时、 嗯、 你们老百姓多实诚，提前5个小时就满足了。或者给那些长时间拨号的用户，你相应的给一些优惠，是吧？ 嗯， 关键是现如今哈、啊，这个北京其实看病难这个事儿哈、啊，只是针对某些特别有名的专科，特别你比如说协和的、 嗯、 啊，你比如说积水潭医院的骨科， 嗯 啊，什么北医三院的运动损伤，就是这些专科吧，疑难杂症确实是难挂，但是有些时候吧，有些病咱不见得非请专家看，你看个感冒，你上个二级医院、社区医院，只要不发烧哈、啊。基本上都能解决， 是， 对吧？ 这个不过我也在想，因为我没有使过114这个打电话挂号这事儿啊、 嗯， 这怎么还这个需要战线排队这种方式？这个里技术上能不能改进改进呢？ 啊，就是说你点个某，然后到时候人家反打过来，是吧？ 嗯、 就是省得你老打电话了呗。 对呀、啊，就根据你第一次拨进去的这个记录， 啊、 咱按排队，要不然您这电话在那儿举着，这其实也是资源的浪费呀、啊。 跟某些银行买国债似的，前面发个条。等号是吧、 嗯？ 然后到时候你拿着条就兴许能排上， 是呗。 总之还是应该有解决的办法，是吧？也是希望这样的事儿，反正我们说了也不算啊，早日解决，别号没挂上，还花了60多块钱电话费，这有点 out。 钱花完了还着急上火伤身子呀、 嗯、 是吧？不过接下来说这事儿啊，这个伤身子伤大了。 怎么了？ 19岁的小陈啊， 嗯， 在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啊，大学生念了一年，因为想弄点钱买个装备啊，这个铤而走险，干起了网上贩卖大麻的勾当。 买什么？ 大麻。 毒品啊！ 一直到小陈被抓获，他父母才知道这孩子干了如此出格的事儿。 哎呦，19岁大学生能网上卖大麻，这也算是奇葩了。 昨天下午啊，小陈就因为涉嫌贩卖毒品罪，在昌平法院出庭受审、 嗯、 而他的父母啊，也特意请假从外地赶过来旁听。昨天在法庭上，小陈也向法官讲述了自己从接触到贩卖大麻的过程。 嗯， 他说呀，自己是今年1月初在网上聊天的时候啊，被人拉进了一个贩卖和吸食大麻的 QQ 群。 哦， 这个群里发福利的时候， 这还有福利 啊，才让这小男孩第一次接触到了大麻。 哎呦， 他说我自己有时候也吸、 嗯、 一般1个月吸2回。小陈说自己之所以会走上贩卖大麻的道路啊，主要是为了筹钱买设备。 设备 啊， 他干嘛？他该工长、啊、 他不是学那个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吗？ 啊， 就要经常拍片子、 嗯、 你要想拍出好片来，那你得买机器呀、 啊、哎呀，就是网上俗称的那叫什么，买单反穷三代是吧？ 反正就是烧装备嘛哈。这、 啊、 小陈说啊，父母知道孩子需要这东西，也给自己寄过3万块钱。 嗯， 但是这些钱啊不够买他心目当中那好设备。 嗯， 于是他才想到了自己销售大麻赚钱。昨天庭审当中，小陈也检举揭发了自己所在那个吸食大麻几个 QQ 群啊、 哎、 表示这10多个 QQ 群呢、啊、涉及近1000人，并且当庭提供了一个论坛的地址，说这是一个大麻种植的论坛，上面有好多人销售大麻种子还种植大麻。记者了解到，小陈到案之后啊，还向公安机关提供了好几个打他那儿买大麻的买家的联系方式。 嗯， 检方认为小陈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多次贩卖，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情形，但是鉴于他到案之后如实供述而且认罪态度良好、 嗯、 所以建议判处他3年3个月到3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这才上大一，这一辈子可能要毁。 哎呀，你说这爹妈可怎么办呢？庭审结束之后，得到法官的允许之后，小陈的父母凑过去跟已经大半年没见面的儿子说说话。哎呦，你说你怎么一下闯了这么大的祸呢、 嗯、 儿子，你可一定要好好的，等你出来爸爸支持你再重新高考、 嗯、 咱们从头再来。 这当爹的多好。 这小陈的爸爸老陈啊也跟记者说、 嗯、 其实在他们心目当中啊，儿子一直是老实听话的孩子，但是这学这专业啊开销比较大、 嗯、 小陈的父母啊10几年前因为双双下岗了，所以家里条件一般、 哎、 为了支持孩子的学业，在孩子入学之后啊，这个老陈两口子呀一起从湖北老家去了广西打工。 哦， 小陈妈妈就哭着说啊，我们担心啊，他在学校因为钱的事发愁，还一直跟他说，你就好好学习，别担心钱的事儿。 嗯， 儿子也一直宽慰我们，说自己已经申请了助学贷款，还告诉我们别太累了。 嗯， 其实啊，都怪我们，这孩子的心呢，就是太重。要早知道他买设备还缺钱，那我们就算累死自己，也不能让他走上这条路啊。 这爹妈的话听着真是让人心酸的慌啊！这个当爹妈的啊，这个人家说了，到十八岁就应该不管孩子的这个挣钱的事儿了，是吧？但是中国的父母肯定不行啊。关键是大了不放手，大了都得管。但是您该管的时候，打小的时候，能不能让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孩子倒好，倒是知道心疼爹妈。你怎么不知道你干的是违法的事儿呢？ 而且心疼爹妈也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心疼爹妈的。 哎呀， 给的那钱不是不能买装备，只不过小陈自己对于自己的要求和对于自己的现状是不是没能做一个良好的匹配？ 再怎么说，这个违法的事儿都不能碰，对吧？当爹妈的也应该知道，孩子呀，有的时候就得自食其力。有的时候您管的太多啊，这孩子就觉得有些事情可以去试试，没有担当啊，没有一些责任感在前面的时候，容易啊走上歪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招人烦啊，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哎呀，一说招人烦，好，大家这吐槽的地方还挺多的啊。不要顾说特烦那种司机 啊， 本来这道啊就应该是自行车道， 嗯， 这司机在自行车道里边走 违章啊， 啊不说吧，还在后边使劲摁喇叭招人烦，好像你骑自行车走他的道似的， 他还觉得自己特有理。 哎，多年前我们家亲戚说，你跟这儿摁不了喇叭，没权利的，这是自行车道，你催不了人家。当年啊，我曾经借道走过一小段， 这自行车逼停四轮车是吧？ 哎呀，后来发现懂这道理的人怎么越来越少呢？ 他要懂这道理，就不至于占人家自行车的道，在后边跟着摁喇叭了。 啊，这没钱也任性，说也是开车的事儿。哎呦，要说招人烦的事儿吧，应该说是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的司机朋友。 哎， 就在中间这个道中间晃呀，你不就不能旁边停个车，停车之后再唠吗？哎呀，这个再有就是接电话开车，你到时候再回给你是吧，有事抓紧说，反正你跟那儿聊天煲电话粥，哎呦，这你不着急别人还着急呢。可还是有一样哈，这个车速绝对您得慢着点，这样的司机真的挺招人烦的。 咱那公益广告不是说了吗， 嗯， 开车不让您打电话玩手机呀，不是因为您的手不在方向盘上，而是您的心不在驾驶之中。 反正这样的人可能心思都不见得在当时手底下干这事儿， 是吧？就不仅说占了别人的道，挡了别人的事儿，您自己也容易出危险啊。 嗯，没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招人烦哈。这路上您说你打电话，这两天北京路况怎么样啊？您前面有一个打电话慢慢悠悠走的啊，估计他也快不了。 嗨，那可不是说快不了您就可以打电话了。 那成小事，那成小事，说大不大，说大不大，那成小事，那成小事，说小不小，说小不小，那成小事，那成小事，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哎呀，王哥刚才那乐呀， 我真是乐晕我了。这是哪儿啊？那是大桥停桥。 对，从四零四桥到大桥停桥，南北双向都是行驶缓慢， 是 因为那红杠啊，把这桥的名儿全给遮上。 是。 哎呀，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件事情哈，这个七十多岁叫奶奶有点早哈，张老太太， 老大姐， 哎， 老阿姨。 老大姐， 老阿姨， 张阿姨吧，最近遇见了一件哭笑不得的事儿。她那手机啊，被开通了一个增值服务。 哎呦，扣钱 啊！是，而且呢，这一扣就是7-8年。关键这增值服务吧，听起来70多岁哈，速配交友 啊。 张阿姨使用的是中国移动。半个月前啊，她去家周围的报关亭，让人家帮忙给买个手机充值卡 啊。 可是没过几天，这钱还没到账。于是呢，说让我女儿，让我们家闺女上网查查怎么回事。 嗯， 这一查不要紧，既然查出来呀，每个月的手机都会扣5块钱的增值服务费。5块钱虽然不多吧，但是每个月都扣啊。什么时候开通的增值服务呢？老人是百思不得其解呀。他闺女就帮他去营业厅查，结果呢，让人吃惊。原来啊，开通的增值服务就刚才说的速配交友。 当时母女俩就提出质疑了，这我们家70多岁老人怎么会开通这种服务呢？ 说出来恶心谁呢？这是。 哎，工作人员还给解释呢，说哎呀，当时啊，很可能是手机推出那是免费体验活动，免费体验活动。 那不免费的吗？ 免费体验活动。 那怎么还每个月扣5块钱呢？ 就是重要的事儿说三遍哈、啊，就是免费体验活动最坑人了。如果不发短信取消，就会一直沿用。啊，沿用的时候得免费体验完了之后就收钱了。 啊， 人家说了，现在可以帮您取消，并且返还老人被扣除最近2年的费用。对于这结果听着挺好，返2年呢，人家老人还是不能接受，因为啊，女儿在他在网上帮他查了，结果他手机从2007年，这如今7年多，快8年了， 就是啊， 就一直开通了这项服务。 那5、6年前谁给补啊？ 对呀、啊，这明明是查2007年就开通，为什么对方非说以后台数据为准，只退2年的钱呢？ 嗯， 对此老人还非常的气愤，希望通过媒体啊提醒那些老人多留个心眼儿、 嗯， 省得手机被莫名其妙的开通类似的增值服务，自己还蒙在鼓里。 这说实话， 啊、 这运营商这事儿办的实在是太不漂亮了。 对啊，关键你跟老街坊怎么说？哦，我开通了个服务啊，速配交友，这脸上也觉得不好看呢。 你这单子打出来，那多荒唐 啊！关键是有些老年人啊，确实是对这种免费的事情呢稍微上点心啊。这个一看免费的使吧，有可能前2个月。前10天是免费的，后来就是说你不取消就一直给你使就收钱了，而且这种服务也涉嫌有些合同违约，对吧？ 我还是觉得这事儿不能怪咱消费者，是你之前你没有给尊重我们的知情权，对 吧？应该是你可以免费使，到日子我要收钱了，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说清楚， 对吧？你这好，这你不取消我就给你收钱，这实在不合适。 黑不提白不提的事儿啊，还不止这一桩呢、 嗯、啊！ 说这路啊都修好3、4年了，您、 嗯、 说可是到现在这2侧还不给安路灯， 哎呦， 路边停车乱成一锅粥，实在是太不好走了。 哪儿啊？ 这家住在昌平区南邵镇长滩1号小区的孙先生说啊，小区东门外长大概500米的景文东路开通好多年了， 嗯， 但是由于疏于管理和维护啊，现在这道路2侧啊，这个既没有路灯也没有停车位，导致这就乱成一锅粥。周围3个小区的居民常年那都是摸黑走夜路， 嗯， 特别不方便。这个沿景文东路2侧便道查看，记者发现每隔几米啊，便道上就已经都建好了路灯的基座了，但是这基座每个都是空的，只留有固定灯杆用的螺栓，但是啊，没见着路灯在哪儿。住在廊桥水岸小区的张女士说啊，这条路确实早就修好了，但是到现在都不给安装路灯，几百米长的路啊，这晚上也没有照明，你说我们就天天黑灯瞎火的摸黑走夜路，心里都害怕。根据张女士反映啊，他们也曾经多次找过政府啊，包括市政管理部门反映这个路段没有路灯的情况， 嗯， 但是啊，得到的答复都一样，就说这条路还没有给移交给我们市政管理，所以安不了路灯。 哎呦， 张女士就不大高兴，你说这小区入住率都达到90%以上了， 嗯， 能不能尽快为我们居民着想，完善一下道路的各种设施呢？ 这到底交没交给市政管理部门呢？ 那就问问呗。 嗯， 记者采访了昌平区市政市容委的设施科、工程科、协调办等部门，得到的答复说景文东路是属于开发商自建的道路，这个区域啊是开发商自建道路，都没有移交给市政部门，所以啊，景文东路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确实还归开发商所有。随后记者那就问问开发商呗，这个兴昌公司，这个公司办公室负责人于先生说，景文东路啊现在还属于在施道路，就是活没干完啊，施工道路，沿途的路灯啊、绿化这些工程啊还在按程序招标建设，所以没移交给市政。道路开通啊也属于临时放行，那还不是为了方便周围小区居民出行吗？ 那你这坑坑洼洼这也不合适啊， 是吧？这个于先生就说，你这个为了接通这2个小区的燃气管道啊，所以我们施工方就挖开了部分路面，这还没来得及回填和修复，所以才留下了坑。这我们公司很快会到现场填平破损的地方，重新铺设柏油路，恢复路面平整。 早点吧，别有媒体反映之后您才加快速度，这个确实是好几年了哈，北京有很多路都出现过类似情况，还是希望您把这些事儿呢当成自己家里的事儿，早点给人办了。 哎呀，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这些电话能够准确说出你叫什么名字，你住哪儿，你有什么样的资产，这到底是谁把我的信息泄露出去的呢？ 谁呀？ 哎，接下来说一个抓了一件事啊，可能是渠道之一。为了挣钱，物业工作人员徐某伙同他人非法进入电脑公司的电脑，盗取小区业主信息4000多条。 这是黑客呀！ 哎呀，别说卖的还不便宜，4000块钱啊，一条1块钱的，哎，卖给了欧某某，这都上法院。被判了，一审法院以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分别判处欧某某、徐某某有期徒刑1年，另外3个人呢判了缓刑，俩人还不服。记者昨天获得消息啊，市三中院维持了原判。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哈，这个物业公司应该加强管理，另外咱个人哈，这个有的时候也得留个神，自己家里边的一些电话信息哈，有的时候该给准信的给准信，有些时候呢您可以稍微的啊。就当我没说啊，就当我没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吧？ 自己悟一悟。最后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啊、 嗯， 小区的消防通道啊被私家车给占了。 嗯， 为了防止业主乱停车啊，保安队长指使他那手下的小保安、 啊、 划上了20多辆车 啊。 这位保安队长严某以及2名保安张某和范某涉嫌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在通州区法院出庭受审、 哎。为什么要划车呢？ 这不就是因为这说呀，这个地下车位不够，然后呢， 啊、 这大家占道停车还占消防通道、 嗯， 他们就觉得特危险， 嗯、 跟业主说，业主又不听。没管住，所以啊，他们就不行，我得找人把这些车处理了， 嗨， 划他几辆。 嗯， 在这个3个保安看来啊，他们都是听命于上级办事儿、 嗯， 说这个禁止业主乱停车呀，是他们的职责。 嗯， 只不过啊，这个做法这么愚蠢， 嗨， 让这3个人这个必须得自食苦果了，是吧？ 嗯、不过话说回来了啊，这被划的车呢，你也不能说一点事儿都没有， 一点责任没有， 对吧？你停那个消防通道本来就是你不对，有些保安呢，人家设特别的厚道，人家7、8个小伙子把这车能抬起来， 对， 给挪在一个合适的地方。 或者说那个消防通道占用之后后果自负、 啊， 一般都是说给您车移走了，您自己移回来。 对对对对， 但不能说划人车， 划人车也不合适。另外有一些小区可能真是这个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了啊，想车你甭说你奥迪你奥拓你也停不进去啊，那是不是应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招人烦的事儿哈，很多人都有各种各样招人烦的事儿，比如说。有一位朋友是一个50后，说这个招人烦的事儿太多了，白天手机里边问你啊要不要发票啊，这种垃圾短信， 嗯， 然后要不然就是什么高端美女上门服务，这都哪跟哪儿啊，这太招人烦了。 嗯，又见青天说，哎，那有些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嗯， 山南海北瞎侃一气，哎，招人烦的意思 是这个太贫也招人烦是吧？那和牙说招人烦，借钱不还呢，这最讨厌了。还有公共场所不讲卫生，背后说人闲话，瘦子吃的多还长不胖，这也招您烦呐、啊！ 就是看我不顺眼是吧？ 看你不顺眼，不是看我，我挺胖的。 玛丽说：“这个114那挂号预约，我有同感。哎呦，费劲、 哦、 还费钱。” 是是是，勾 and y 啊，这个勾 and y 说，哎呦，在延庆听你们节目呢。 嗯， 我们这片下雨了， 是吗？ 你们那边下了，我们通过直播间往外看，阴沉沉，雾霾霾。好像没下雨。 师傅，您说一会儿会不会出海市蜃楼啊？ 嗨，不至于吧，这离海还远着呢。关键是今天晚上预报说有雨哈。 对。 反正今儿路上可能会有点堵，兴许堵的时间还略长一些。在这儿我们还是提醒您，小心驾驶，能早点回家最好。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上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聚焦社会热点， 关注百姓民生， 汇集多方智慧，民主议政建言。 北京新闻广播，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 议政论坛。 汇集多方智慧，关注百姓民生。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议政论坛，我是玉坤。听众朋友，这眼看着呀，中秋节还有十一黄金周又马上就要到了，那么相信呢，又会有不少的朋友会选择利用这个长假期来。